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 ，FM 九七四音乐很动心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 ，FM 九七四音乐很动心。 好累， 哎，好烦， 心情不错， 有点低落。 上午十一点，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 梦想在什么地方？总是那么令人向往。不顾一切走在路上，是为了来到你身旁。梦想在不在前方，今夜的星光分外的明亮。我想着远方，想着心上的姑娘，回头路已是那么漫长。一座难放开，一座难放开，一座难放开，一座难放开，一座难放开，一座难放开，一座难放开，一座难放开。 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配。北京时间十一点零二分，这里是音乐加罐糖，我是杰克糖。那今天的第一首歌，我把它定义为是柏油味的，因为公路嘛，柏油公路。 想在什么地方？滚动的车轮滚动着年华，我再也不愿沉醉，不能入睡，要继续还是要去面对？梦想在不在前方？黎明的曙光已微微照亮，我似曾万箭鲜花在身旁，那是燎原。 已经看到很多朋友进入到我们的聊天室当中，欢迎小猛虎、生如夏花，还有啊，这个叫 Percy Pretty。 加块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 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口味的糖果呢？今天我们依然是有九加 X 首口味的歌曲要奉上。对了，如果昨天你有听节目的话，你应该知道我们节目的玩法了。我们是一档点歌节目，只不过呢，你选口味，我来调配的意思是，你只可以去选择你比较符合今天心情，或者是你想把哪一种口味的糖果送给谁这样的感言，可以留下你的这个痕迹让我看到，但是你并不知道你点的那个口味代表的是什么歌曲。是不是有一种怎么说惊喜或者还是惊吓的感觉？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去找一找这种所谓的通感。我们经常会说艺术就是一种通感的感觉啊，我们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 可能他们是可以去联动产生某种连结的。所以呢，音乐加罐糖就是想创造这样的一个时空，在这里品味音乐。那九首歌单，就是我们的这个九首味道，已经准备好发在了我们的微博上一块杰克堂当中，大家可以查收口味清单，来留下你最想要的是哪一颗糖果呢？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痛痒乐队的《公路之歌》，那边一直在说一直往南方开哈，我也不知道往从北到南的这个路段现在此刻是不是有点堵，不过十一点了，我觉得应该还好。不过呢，今天是元旦假期之后上班的第一天，所以呢是需要补充一点糖分的。刚刚的第一首歌是柏油味的，下一首歌我把它叫做海盐糖霜。你看它不能是海盐的糖，它得是那种糖霜的感觉，薄薄的一层，所以这就需要你来用心去体会那个海盐的咸和糖霜的微甜混合在一起是什么感觉啦。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听听聊天室，可以下载听听 FM 进入到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和我互动，来说说看你想要的那一颗糖果是什么味道。 一朵玫瑰被刺猬绕，也许它也渴望拥抱，海豚脸上总有微笑，也许泪被大海洗掉，是不让人知道你我幸福或难熬，好或糟，曾经外表的孤傲。其实我想要一种美梦睡不着，一种心脏的狂跳，瓦解界限不被撂倒，奔跑依靠。我心中最想要看你看过的浪潮，陪你放肆的年少，从你眼神能找到解药，宇宙一字一号，伟大并非奏效。哦，握的手握好，哦，或许很渺小，也绝不逃。星辰高调闪耀，也许是最后的燃烧。候鸟能自由飞得高，也许是流浪的符号，可是谁又知道曾有过煎熬，把客套捍卫既有的骄傲。其实我想要一种美梦睡不着，一种心脏的狂跳，瓦解界限不被撂倒，奔跑依靠。我心中最想要千万 怎么样，这一颗海盐糖霜味的糖果体会到了吗？刚才有人说还是挺贴切的哈，还有绿野仙踪说来口海盐糖霜的，符合你的口味吗？ 也做得到。 我们是一个点歌节目，只不过大家并不知道自己点的是什么歌，只能看菜单，不是菜单啊，糖果口味清单来选择你想要的那一颗。之所以刚才小猛虎说感觉这个是哪是歌单呀，整个一菜单没错，我们就是看菜名看口味，然后去想象诶，那它会对应什么样的歌呢，然后在这里找到惊喜或者是意外。比如说有人雪孩子说啊，我记得有椰子味道的糖，今天没有安排椰子味道的。然后还有生如夏花说点一个咖啡布朗尼味道的吧，送给杰克糖，曾经陪伴过我的杰克糖，那个时候是老白的搭档，但是声音一下子就记住了，祝贺再次回归到974，新节目很好，尤其是第一天弹唱太喜欢了呀，谢谢生如夏花。第一天的那个弹唱还要忘了，当时太紧张没跟大家说，其实那是我的原创歌曲，怎么样，还行吗？就是为了讨夸的不管是咖啡布朗尼味道，还是椰子味道，还是刚才还有说哪吒味儿的哈，就是痛痒的那首歌，大家每一个人在听到一首歌的时候，脑海中的想象肯定会不一样，但是你们说的这些味道我记住了，我之后呢会好好的搜索歌库，看看有没有符合特别贴切那个味道的某一首歌，当然得是动听的好听的歌。还有安排藤椒味儿的，大家都是真的口味都挺重啊。好吧，继续来听歌，继续来送歌。如果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的调频节目的话呢，也欢迎你下载听听 FM 进入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和我互动。因为刚才我已经把今天的口味清单公布出来了，今天的这几首歌呢都是这几个口味的，所以呢但并不意味着大家不可以点别的口味，只不过今天可能没有办法奉上，但是这些名字我觉得特别好，这些口味的名字我都把它暗暗记下了，之后呢会在某一天和你在电波当中不期而遇。那下面一首歌啊，我在想是用什么样的就是味道来形容它会比较合适。现在正在这个前面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在放烟火，我在想是烟火味吗？但是我觉得又不是，因为在烟火之后呢，好像是在空气当中出现了一些颗粒感，一些光，透过光的那种尘埃，所以这首歌我把它定为微风的味道。选择微风口味的朋友们请听好咯。 我是宇宙间的尘埃，漂泊在这茫茫人海，谁的胸怀，多想从此不再离开。我是宇宙间的尘埃，微不足道的一种状态，无人承诺谁的最爱，想相信永恒存在。什么让不遇见这样的你，什么让我不再怀疑自己，什么让我不再害怕失去，在这茫茫人海里变得透明。我是宇宙间的尘埃，漂泊在这茫茫人海，是我必然的存在，多想从此不再离开。 这茫茫人海里，我不要变得透明。 雨涵说，把孤独喂饱，把回忆锁好，对温暖拥抱，与孤独和好，这是他突然想到的一句话，好像就是合着这个音乐最后的尾奏来说特别的有感觉。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加快堂，音乐加快堂就非得音乐加快堂之后立刻出音乐，这才是我想要的感觉啊，这就像是一个指挥一样，这个时候该起那就得起，对不对？看到刚才生如夏花说是音乐广播让我遇到了老白，还有杰克堂，还有楼上的老几位，没错，是什么让我遇到这样的你，来自白安。刚才有人是第一次听到这首歌觉得好好听，有人一下子就听出来了，因为歌手的这种咬字和他的声音的辨识度很高，他也是李宗盛的一个非常得意门生吧。我也很喜欢他的创作，很多的时候呢会觉得一个好的音乐最重要的一点，至少对我来说是要真诚和走心。用户505说，今天的阳光很好，想要一块阳光味的糖。哎，好嘞，我把它记下了，今天的我们的这个口味清单上虽然没有啊，但是我会把它记在心里。如果大家想知道今天有什么口味的话呢，可以来关注微博一块杰克糖，我已经把这个口味清单附在上面了。当然在刚才听听聊天室当中呢，我也发了一张图，如果大家这个手速够快的话，可以夸夸夸夸往前翻，就可以翻到今天都有哪些口味的歌曲了。刚才有人说想要听是谁来着，我看能不能找着啊，说想听奶油爆米花味儿的是谁啊，谁的话，如果要是现在你正在的话，能不能举个手让我看到你。因为说啊，今天上班的第一天想来点甜甜的感觉，那好，满足你的心愿，奶油爆米花算不算是甜甜的味道呢？你听这个前面的编曲，吉他都是不是那种直接是那种失真效果的，好像是裹着的包裹的感觉，很柔和，所以就会让我觉得有一种奶油感，然后呢甜甜的。一会儿听到歌词的时候，你们也会发现这就是一首小甜歌呀，很需要。 其实一生的人潮多凑巧我们能遇到，从开始交换的心跳，能否到最后依然小鹿乱撞，有泪光你来帮我擦掉，争执了也很快就和好，两个人不懂得技巧，却懂得爱，只要爱着就好，要抵达最美的远方，难免会有一些波涛，眼神中藏着的火焰，多想到最后依然有火光，有矛盾别有论战对抗，提到了心疼我的悲伤，要求算不算太高，很需要拥抱，很需要依靠，很需要寂寞的时候被你牵牢，不在你身旁，生活去见世界观光，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很需要拥抱，很需要依靠，很需要脆弱的时刻有你照料，从梦到年少的心跳，能否到最后依然小鹿乱撞，有泪光你来帮我擦掉，争执了也很快就和好，两个人不懂得技巧，却懂得爱，只要爱着就好，要抵达最美的远方，难免会有一些波涛，眼神中藏着的火焰，多想到最后依然有火光，有矛盾别有论战对抗，跌到了心痛 我的悲伤，要求算不算太高，很需要拥抱，很需要依靠，很需要寂寞的时候被你找到，能在你身旁，是过去这世界 加块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找到了，是斯坦福桥的味道啊，这是你选择的奶油爆米花味道的歌，怎么样？他说很贴切，谢谢，甜甜的。哎，我刚在读你名字的时候，我在想斯坦福桥的味道也是一种味道，哎，回头想想有什么歌和这个味道相配啊，也看到了红果说想喝点糖的加糖的咖啡哦，那应该就是 cappuccino 或者是什么样的是可以加糖然后高甜的那种，嗯，可以想一想。今天我们的口味清单当中虽然没有咖啡糖，但是有其他的口味，欢迎大家来查收我们的口味清单啊。如果就是大家实在是找那个我刚才发那个图片太费劲的话呢，一个是可以在微博一块儿杰克当当中找到，还有一个呢，我给大家再念念接下来还会有什么口味的歌，大家可以选一选哈。毛毛鱼口味的，焦糖布丁口味的，还有美人鱼的眼泪口味的，还有糖醋排骨味的，当然还有一首 X 口味的糖果，就是每次都会有一个比较特别一点的糖，大家可以来给这个 S 口味来命名一下。那接下来我们要送出的，我看到微博上有一位朋友有点毛毛雨味道的，我一会儿把微博打开看看是哪一位朋友说的啊。就是为什么是毛毛雨味道的呢？我想有的时候思念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没有很深，没有很浅，淡淡的，细细洒洒的。这是黄绮珊《小霞》，她在《小霞 2.0》当中的一首歌《思念一种爱》，体验一下毛毛雨打在脸上清清凉凉的感觉。 看似惊奇是雨，白天黑，黑夜白，你别过自知其能爱，思念一种爱，爱晕了循环，你一人独占最好与最坏，思念一种爱，满身爱与爱，我依然缅怀最

好像糖醋排骨这个口味的糖又是名列前茅，和昨天的麻婆豆腐不相上下。好像我在每次临近节目快结束的时候，都是一个好像是菜名的味道的糖果，可能也是符合大家的这种饥饿的曲线吧。 Ben 来了，还有只好空白来了还有嘟嘟、微小微、山外有山、大橘，还有绿野仙踪、小猛虎，还有没有点过名字的朋友们，通通看到你们了。当然了，如果你想加入我们的话呢，也可以下载听听 FM APP， 在里面进入到音乐加块糖搜索，进入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一起畅聊。有的时候真的会觉得这种传统广播听音乐和我们用流媒体听音乐有什么样的不同，就是我们可以同听一首歌，同样去感觉一种味道。所以呢，刚才我所说的那种通感就不是一个人的了。刚才都谁说想听焦糖布丁味的来着？蜜兹、大橘、不顾要多长两斤肉的大橘点了焦糖布丁口味的。有没有这个听前奏猜歌名环节？这是焦糖布丁的口味，来自林忆莲的远走高飞。 你打开一扇窗，我看见窗外的希望，你说了听不懂的话，才发现 高三，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趴在桌子上小睡， 那天睡意渐浓，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一个叫镜子的姑娘给她的同桌点了一首歌，愿她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她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响起， 最初的梦想紧握在， 我立刻坐起身，抬头看到同桌也戴着耳机对我灿烂的笑。2022年每天上午11点，在音乐加块糖，我也可以用歌曲帮你们传递心意，表达心情了。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怎么样，选好你要的那颗糖果了吗？对，这就是我想做音乐加块糖的原因，给大家一起点歌。只不过跟就是小的时候那种点歌的方式不太一样哈，不是说我想把谁谁谁的哪首歌送给谁谁谁，而是我们有一个象征性的口味清单，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情或者想象一下想把这个口味的糖果送给谁，并且留下感言或者理由都可以，这也是点歌的一种方式。只不过呢，你点的是口味，具体是什么歌呢，就由我来调配。只有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关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在节目当中才可以听到你选择的那个口味是哪首歌呢。也欢迎大家来下载听听 FM、进入我们的聊天室直播间和我们一起互动。因为其实就一起听歌的感觉真的是特别好，就好像小的时候会说，哎，我跟你说你最近听那个谁谁谁的歌了吗，特别好听，然后大家一起听，一起来发表感想，一起来对这个歌品头论足。嗯，我们也可以对我们的这个口味清单品头论足啊，比如说生如夏花就说了，哎，刚才听见了糖醋排骨味道的歌，不知道是什么歌，哎，就是要给你这样的遐想空间。接下来的味道有人选吗？这样我读一读大家的留言，然后呢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你想不想选这首这个味道的歌，美人鱼的眼泪，你不觉得很浪漫吗这个名字。嗯，刚才有人说美人鱼的眼泪应该是咸咸的吧，没错，但我觉得因为它是美人鱼的眼泪，它除了有这种咸咸的味道，还多了一层凄美的感觉啊。还有很多朋友真的是在这个指名道姓的点歌的，这些我都把他们记下来了。好听的歌曲当然不能一个人独享，还有很多人点了味道符合自己的心目当中口味的，但不知道是什么歌，没问题，我通通帮你们调配出来。下一首歌曲就是美人鱼的眼泪咯。这首歌叫阿拉斯加的海湾，总觉得搭配着这样的音乐就不由自主地想讲起故事来了。据说在阿拉斯加海湾，两边的海水是不同的颜色，但是却永远都不会交汇。 上天啊，难道你看不出我很爱他，怎么明明相爱的两个人你要拆散他们呢、啊、上天啊，你千万不要偷偷告诉他，在无数夜深人静的夜晚有个人在想他。以后的日子你要好好照顾他，我不在他身旁你不能欺负他，别再让人走进他心里，最后却又离开他。因为我不愿再看他流泪是否不再失眠了， 愿世间温情化作一缕风，代替我拥抱它。以后的日子你要好好照顾它，我不在它身旁你不能欺负它，别再让人走进他心里，最后却又离开他。因为我不愿再看他流泪了，希望我的努力能够赶上他，有天我能给他完整的一个家。若你安排了别人给他，我会祝福他。上天你别管我，先让他幸福吧。上天啊，写完上我对你说的话，你别不小心漏嘴告诉他，我怕会吵醒他。上天啊，你千万不要偷偷告诉他，在无数夜深人静的夜晚，我依旧在想他。 音乐加快糖， 我是杰克糖， 你要什么糖？ 要什么糖？ 刚刚的口味是美人鱼的眼泪。这个电乐能够让我们重新找回一点活力啊！刚才真的是有点惨，有点难过，因为Ben说美人鱼的眼泪因为在海里，所以没有人能看到，只有自己知道。没错，这也是这首歌带来的一种感觉啊，它更像是像给上天，所谓的上天写的一封信。对心爱的人不能说的话，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诉说。但是你想对心爱的人或者重要的人说的话，通通在音乐加快糖都可以办得到。比如说我们的口味清单就是为你准备的，虽然你不能指定某一首歌送给谁，但是你可以把某一颗口味的糖果指定送给谁，告诉他你的心意，我来帮你们表情达意，怎么样？无名8059说，杰克糖你好，欢迎回归974，什么时候会有吉他弹唱啊？刚刚是谁帮我回答这个问题来着？我们在周六和周日的时候都会有不定期的吉他弹唱啊，在刚刚过去的节目当中呢，一号和二号都有，二号更多，所以呢，欢迎大家来回听节目，可以关注这个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然也可以下载听听 FM， 在当中去搜索节目回放，同时也可以进入我们的聊天室，进入到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谢谢雨涵动不动就把我们今天的口味清单来跟大家来公布一下啊，没错，就是这样，文字就在上面。哎呦，真的是好幸福啊，就大家就有一种齐心协力的感觉。好吧，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什么口味的歌呢？我一会儿看时间吧，有人不是说想听弹唱吗？吉他确实在旁边，如果有时间呢，就在节目的最后给大家再把1月1号那天的那首弹唱的原创歌曲再来一遍，如果没有时间我们就先把歌听完。 今夜一直重复，我们都没错，只是看清楚原来不懂的事，没有什么好说，现在先不要说，就让我们沉默，最后的拥抱，爱情的终点。回忆一触即发，不可忍住眼泪，不让它哭得稀里哗啦，触景生情，这样好吗？从今以后各走各的路，身上留有你的tattoo，怎么可能不在乎？不怪现在，只怪当初，谁辜负了谁？糊涂清醒了没？越是买醉，却比醉倒了一圈圈。